欧洲地区的海外同胞团体致意4月号惨祸旅德会高丽协议会，一个民族欧洲连带和美洲的朝鲜同胞11月4号以谴责朴槿惠集体议火为题发表了声明。另外11月5号旅美同胞在美国华盛顿的白宫前举行集会，表示要求朴槿惠下台。此外，爆发朴槿惠催唇石丑闻事件后所组建的海外同胞联合团体争取朴槿惠总统下台和恢复民主海外同胞行动，从11月4号到6号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德国的柏林和爱尔兰的都柏林等地举行10局集会，表示要求朴槿惠力竭接受国民的要求下台。